羞的红着脸。 若是千年姻缘也无再安分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若是千年姻缘也无再安分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心间的一面湖水。

我真的没有做错，

心动，这首歌曲呢是歌坛才女黄韵玲的作品，她的作品呢总是能够让人在淡淡的忧伤之外感受到一股暖流。据说那个时候呢，她是坐在香港的计程车里，然后看着车窗外的街景，就好像是一幅幅电影的画面在划过一样，这样的旋律呢就从她的脑海当中盘旋了出来。那这首歌曲是收录在林小培99年的专辑当中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胡毅的《从前慢》。 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锁了，人家就崩了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 是刘胡毅根据木心先生的作品谱曲的一首歌曲《从前慢》，是不是很多人都是先喜欢上了木心先生的词，然后才是《从前慢》的这首歌呢？据说当时啊，这首歌是要上春晚的，可遗憾的是羊年春晚的舞台上面没有能够听到他的原唱。而至今刘胡毅的这个名字呢，还是很少人知道吧。所谓歌红人不红，大概就是如此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那英《征服》。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无助，就这样